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89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神枪手。毕竟是跟过秦冉的人，陆兆颖对潘明月的这个反应没有丝毫意外，只是手下用力翻了过去。对面的援军已经来了，下面的两个人也反应过来，紧随着陆兆颖离开。潘明月的风衣外套脱了，黑框的眼镜也被取下来，反差有点大，这个地方光线不好，除了陆兆颖没有人认出来潘明月。 老大，他是第一区的神级枪手吧？ 纵使是这个时候，也有人忍不住看向潘明月，这也太猛了一点吧。第一区是程俊主要带的区域，里面有好几个在特训营十分逆天的人，比如格斗术出神入化的施立明，一区大部分人都想要进他的队伍。陆兆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沉声道： 先走。 潘明月站在他身边，只是看着老六尸体的方向说： 听说他孩子刚出世。 谁让你来的？ 他看向潘明月，握住他的手腕。 叫 老大，我们去森林吗？ 潘明月还没有说完，不远处的几个人打断了他的话。眼下危险还远远没有解除，他们决定的临时，眼下还并没有车来接应，对方有车有直升机，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去森林才能找到退路。 走。 情况危急，陆兆颖来不及说其他的什么话，只是抓紧了潘明月的手。潘明月能够感觉到陆兆颖颤抖的手指，他默默跟上去。月光下，他能很明显地看到他在害怕。刚刚面临着生死，他都没在他脸上看到一丝惧色。一行人朝着森林的方向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潘明月手中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另一只手拿出来看了一眼，是何晨的电话。 陈姐的。 他跟陆兆颖小声说了一句，然后拿起手机接起来。手机那头，何晨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松散。 森林的方向有一辆车，钥匙在车上。事情完了之后，记得来我这里报告。 谢谢陈姐。 后面的追兵已经逼近，潘明月就没有跟何晨多说。他往前扫了一眼，就看到了何晨所说的车。车似乎是经过改装的，能够坐下十几个人。潘明月直接对着陆兆颖说道： 那是陈姐的车。 陈姐是谁，陆兆颖自然知道。看来秦冉还是放心不下潘明月，通知了何晨。想到这儿，陆兆颖提起来的心瞬间放下，立马告诉其他人上那辆车。跟了陆兆颖身后这么多年，这些兄弟也很了解陆兆颖。他说能上那辆车，那这辆车就绝对安全。陆兆颖带着潘明月上了后座，他们身后不远处已经有车灯扫来。驾驶座上的人一发动，就惊喜地开口： 老大，这是改装车，我们能全身而退。 至少能够甩开后面追着的人。陆兆颖没有回答，几乎是刚上车他就彻底晕了过去。 老大 老大 老大。 其他人见状脸色大变。后面的车灯被打开，潘明月才看见陆兆颖的情况。他身上有血，尤其是右边肩膀那一块流下的血几乎浸湿了整个上衣。只是他穿着深色的衣服，看着并不明显。车里面没有医生，但这些人都经历过这些。一个老人检查了伤口，沉声道： 枪伤，伤口不浅，需要快点就医，不然有危险。 说完，车里其他人稍微放松下来。老六的尸体也在车上，这一战 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死里逃生。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地转向潘明月，一个年轻人看向潘明月，率先开口： 请问您是老大的朋友吗？是一区。我操，你 车上灯光强，情况也不危急，他们都看向这个救了所有人的神枪手，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的脸。他现在又恢复到之前安安静静的样子，这样的气质很文静，很特殊。年轻人话说到一半，忽然就改了口，连动作也顿住了。这个人怎么跟那个潘组长那么像？ 潘组长，怎么是你？ 老人也被吓了一跳，显然也是认出来潘明月了。 之前听小洛说的，你们有危险，我就想去看看。 说到这儿，潘明月看向陆兆颖， 好在去得及时。 想了想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 啊，我不是一区的。 他知道一区是什么。潘明月这一句话更是证实了他的身份。其他人的瞳孔都跟着收缩了，连开车的人都差点踩了刹车。上午那个文文弱弱，他们派过来的实习生竟然是一个神枪手，还是双枪，这特训营的人也干不过他吧，真是见鬼了。他们的通讯器已经被干扰，不能使用了。甩掉敌人之后，一行人在路口分开。年轻人回基地去通知老张他们，其他人则去了医院。陆兆颖的伤已经不能再拖了。基地里，老张跟老七、老八、小洛他们都站在院子里。罗谦他们被通知收拾好东西过来，十分紧急。 是不是情况不好？潘组长他们没事吧？ 老张直接转身说道：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老七，你带着小洛跟警察人员先转移基地，其他人跟我一起走。 说完，他转身带着一车人离开。刚开出一条道，正好在路上遇到跑着回来通风报信的年轻人。看到他，老张连忙踩了刹车。其他人等不住他停稳车，直接打开车门下来，一个个激动得很。 啊，你逃出来了？其他人呢？是不是？ 没事。 年轻人换了口气，才大声道： 神枪手救了我们，今天过去救援的人全员活着，在医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